分是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流声，我是雨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布鲁斯音乐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摘金奇缘》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全亚裔演员出演的电影，上映之后连续数周在美国影坛票房第一。虽然呢，影片内容仍然包含一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西方对东方的刻板成见，但是这部电影的演员们的实力啊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他们也用实力在向好莱坞宣誓，亚裔演员能给出的表演内容要远超过他们的刻板印象。 这部电影的插曲当中有很多经典的中文老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二百度》。 直至昨晚我都觉得推测天气不易，骤暖骤冷气温每刻幻变像个梦言，但这夜我却发觉得推测天气很易，若你愿意抱紧我身，用爱代替话言，这世界气温会有 200 degrees， 暖到要爆炸 when you hold me， 今年年初上映的漫威电影《黑豹》是一部全新的超级英雄电影，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一位非洲裔演员，故事的背景呢，也设置在一片非洲的神秘土地上。电影当中的插曲有很多非洲文化的特色，那这同样是一部包含了巨大文化差异的电影。下面是影片当中的一段纯音乐。 说起来文化差异的电影，李安早期的家庭三部曲之一的《喜宴》也是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电影。这部作品呢，讲述了定居在美国的一个华裔年轻人，他为了满足父母让自己结婚的愿望，和一个女画家假结婚的故事。李安非常成熟地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细枝末节，这也是导演李安早年受到国际影坛关注的电影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首音乐，一首是电影的主题曲，另一首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出场时播放的流行歌曲，由女主角的扮演者金素梅和童安格合唱的《钻与石》。 我往哪里去？ 知道我们在为爱而争吵，我穿过这时能不能两个都要， 电影《喜福会》讲述了解放前夕从中国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的生活波折，以及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突，还有恩恩怨怨。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片名《喜福会》其实呢就是搓麻将聚会的意思。电影同样展示了在西方环境下中国文化的表达。下面是影片的插曲，来自1958年的歌曲《我喜欢做女孩》。 I'm a girl, and by me that's only great. I am proud that my silhouette is curvy, that I walk with a sweet and girlish gait, with my hips kind of swivelly and swervy. I adore being dressed in something frilly. When my date comes to get me at my place.Out I go with my Joe or John or Billy, like a filly who is ready for the race. When I have a brand new hairdo with my eyelashes all in curl, I float as the clouds on air do. I enjoy being a girl. When men say I'm cute and funny, and my teeth aren't teeth but pearl, I just flap it up like honey. I enjoy being a girl. I flip when a fella sends me flowers. I drool over dresses made of lace.I talk on the telephone for hours with a pound and a half of cream upon my face. I'm strictly a female, female, and my future I hope will be in the home of a brave and a free male who sweet as candy, as around in a dance we whirl. It goes to my head like brandy. I enjoy being a girl. When someone with eyes that smolder says he loves every silken curl.That greets my bikini by the sea. I turn and I glower and I bristle, but I'm happy to know the whistle's meant for me. I'm strictly a female, female, and my future I hope will be in the home of a brave and a free male. 走多久，你攥着我

上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西班牙歌曲是电影《非常妇女档》的插曲，这是一部讲述父亲和女儿情感的故事，同时也是一部墨西哥文化和美国文化冲突的电影。下面我们听到的音乐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在韩国电影《不是任何人女儿的海员》当中当配乐。那这部电影呢，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的女大学生海员在几天的时间里所经历的悲喜与哀伤。 上面的这段音乐是电影《菲洛梅娜》的插曲，由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创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个叫做菲洛梅娜的女子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寻找被从自己身边强行带走的孩子的故事。虽然爱尔兰和美国都是英语国家，但是呢，他们之间一样有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同。下面这首音乐来自电影《布鲁克林》，这部电影讲述了爱尔兰姑娘爱丽丝来到了纽约，她希望呢可以闯出一片天地，但是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她需要在故乡和异乡之间来做出自己的选择。音乐名叫《我的爱尔兰野玫瑰》。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的插曲《别了，黑鸟》。这首歌曲是英国著名的歌手乔·库克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呢，从名字上就显示出了浓浓的文化冲突感，剧情更是有意思了，讲述了只身来到西雅图待产的拜金女文佳佳与月子中心的司机 Frank 之间的爱情奇遇的故事。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Somebody waits for me, sugar sweet, so is she. Bye. I say bye, yeah. Bye, my little blackbird.

所以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棉被，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经纬，飞不出那熟悉疲惫，一个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